上一次我哋讲咗《使徒行传》嘅第三章、第四章，今日系要讲第五同埋第六章。讲到第三、第四章嘅时候，我哋讲到撒旦开始攻击教会，开始攻击使徒。但系当撒旦越系攻击嘅时候，使徒就越加落力嚟到系传福音。所以撒旦话：我要改变我嘅战略。外在的这些攻击不成功，我就要向教会里面的人来到是埋手。撒旦的计划是非常之的狡猾，他有时好像咆哮的狮子在外面来到攻击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但有阵时他会在树里面来到攻击，攻击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他的攻击有时就好像圣经所讲，好像咆哮的狮子，外在的攻击，但有阵时亦都会好似鬼诈的蛇，甚至好似光明的天使来到诱惑信徒来到是犯罪。早期教会撒旦的攻击就是好似梅花间竹的手法，软硬兼施，使到教会是内忧外患。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喺书第五、第六章，你会发觉有好多嘅对比，外在嘅攻击、内在嘅攻击。等阵我哋会见到有更多嘅对比。其实撒旦对早期教会嘅攻击，同而家对教会基督徒嘅攻击都系好相似。好多人话呢个世界上一半嘅苦难都系由边度嚟啊？都是由人希望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他做不到。耶稣叫这些做假冒为善，就是戴住假面具扮演另外的一个角色。我这里不是说有一个人不够属灵，一个基督徒不够属灵，他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属灵而不能够是这么快做得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越来越似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慢，是吧？不是这么容易做到。我不是讲这些，我是讲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扮演到自己好像很熟灵一样。这个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的问题。他们变卖了自己的家财，但是拿起一部分，然后就说将所有的财产已经拿晒出来给教会。有人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神是会处罚亚拿尼亚、撒菲拉，甚至将他们当场击杀？有人觉得哎呀，他们捐钱而已，虽然没有捐晒出来，但是都捐了很多，为什么要击杀他们？其实这里我们见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与其应该是被圣灵来到充满，就是好像其他的使徒一样，但是他们是被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在说《使徒行传》的五章三节告诉我们，撒旦是充满了他们的心。你说什么撒旦可以充满基督徒的心的吗？基督徒是不能够被鬼上身。为什么啊？因为当鬼魔来到敲门的时候，是谁来到应门？是圣灵来到应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上是有圣灵，所以基督徒不可能是被鬼来到上身，但是绝对基督徒能够被撒旦来到影响。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保罗叫我们是要穿上全套的军装来到是抵挡撒旦的攻击。神对亚拿尼亚的审判亦都是对撒旦的审判。神要给人知道，他绝对不会在教会里面容忍任何有诡诈的事，尤其是在教会的开始。我新近才跟大家讲过，每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的时代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有两件事是会发生。第一件事就是充满神迹奇事，神要告诉人知这些领袖带领人进入这些新时代是从神而来，他们是充满神迹奇事的能力。第二样呢，就是会是很严厉，这个时代，新的时代是会很严厉。我举四个例子，第一个就是 啱啱开始建立咗会幕，人系有敬拜神嘅地方。神话你哋嘅敬拜要小心，你哋轻慢不得。亚伦嘅两个仔拿达同埋亚比户，佢哋系照自己嘅意思献上燔火，系神所冇叫佢哋做。结果立刻就有火将佢哋两个吞灭，两个人当场系毙命。利未记嘅第十章。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的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地，阿干就怎样拿了当灭之物。其实打仗的战利品，以色列人的士兵是可以随意来到拿，但是第一场仗是初熟果子，是投身的，是属于神的，所以是当灭之物，要是来到烧给神，奉献给神。阿干和他家人就擅自拿了，结果他和他的家人都招来杀身之祸。约书亚记的第七章。还有第三样呢，大卫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王之后，为自己来到起宫殿，他想起个约柜还在外邦人的地方，就差派人去迎接约柜。腓利士人劫持了个约柜之后，将个约柜摆在个牛车的上高，所以以色列人是用牛车运回这个约柜回来。在半路牛被绊倒，个约柜差点跌了落个地下，乌撒这个人伸手来到扶个约柜，结果就怎样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不是处理圣物的祭司，他是没有权来到接触圣物。你说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神是非常之的严厉，轻慢不得。现在呢，今日就是阿拿尼亚撒菲拉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奉献，神话你们要好小心，不要是轻慢。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例子是什么啊？约柜是代表神的座位，还有呢，献祭奉献属于神的东西，在这些事上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轻慢不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至十二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有没有见到啊？神是特别的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啊？是要给末世的人作为警戒尴尬。神是要 set 一个 example， 叫我们都要小心。嗱，我们很容易就会闹阿拿尼亚撒菲拉，哇，这么不诚实，这么假冒为善。但很多时我们都应该监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言行一致呢？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人面前的祷告是不是真的代表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在神面前歌颂神，是不是真的赞美神，还是我们在树炫耀我们自己的歌声？我们很多时都要需要自己来到是监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第八节，他或者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经过这件事之后，在《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一节，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由五旬节开始，圣灵降临，不住有人来到是信主，个个人都见到神的大能，个个都感恩。去到第五章，啲人开始点啊？开始敬畏神，开始惧怕，就是因为阿拿尼亚撒菲拉呢件事。基督徒好需要都有一个平衡嘅生命，系一方面我哋敬爱神啊，我哋感谢神，但系另一方面我哋都需要敬畏神，甚至系有惧怕。喺希伯来书嘅十二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话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嘅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嘅，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有没有见到我们需要有个平衡的心？我们一方面是感恩，一方面是爱神，另一方面都要是敬畏神来到侍奉祂。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什么话？ 是烈火。嗱，《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二节就话主藉住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彼得同埋使徒发现佢哋所面对嘅正係耶稣基督所面对。各方各面嘅人四方八面都係将病人带到去佢哋嘅面前嚟到俾佢哋嚟到医治。使徒行传嘅五章十五节话，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哇，将啲病人摆到成街都係做乜嘢呀？原来佢哋甚至相信若果彼得行过，他的影若果是照在任何病人的身上，这些病人都会好翻，甚至有这样的迷信。在五旬节之后，因为圣灵是给使徒有力量来到作见证，来到分享福音，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很快脆就传遍整个耶路撒冷城，神迹奇事随伴住神的话语彰显出来，冇人能够否认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且继续透过门徒的事工来到是进行。嗱，我哋今日是会见到有四种当时的人对福音的回应。其实第五章的大纲可以讲得是有四个部分，就是人怎样来到回应福音。嗱，头先我哋讲撒旦攻击教会是怎样说梅花间竹，是吗？在说第五章啲人回应福音都是梅花间竹这样。好有趣，有人是攻击真理，有人呢能够辨别真理，好像使徒一样。有人呢逃避真理，好像加马列这个法利赛人，亦都有人听了之后自己立刻就去宣讲真理。跟现在的人听见福音一模一样，你走去跟人传福音，现在有很多人很反感的，可能会立刻攻击回你，但亦都有人会辨别到、这个真是神的话语，亦都有人呢模棱两可逃避现实，他又不说你讲得啱，又不说你讲得错，就一味好像不 care 这样。亦都有人呢好像教会他们是会宣讲真理，立刻自己都会来到传福音。我们先看看攻击真理的部分，就是公会。在说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七节，说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忌恨。哇，真的令人很难能够想象，你见到有人被医治，被鬼上身的能够得到释放，你应该很开心的。你看看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个乞衣，他是一个瘸腿，身来就是瘸腿的人，从来不懂得行路，现在懂得行路，被医治了，你应该为他觉得开心。但是这班犹太人的领袖怎样啊？满心的忌恨。他们很希望在自己的事工能够亦都有这些神迹奇事，但是当这些神迹奇事发生在人家的身上，在教会，在使徒的身上，他们就妒忌。在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七节说，他们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警告门徒，他跟门徒说，若果他们逼迫我，他们一样会逼迫你们。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节，耶稣亦都说他们会赶你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班人，这班犹太人的领袖会打响个招牌，替天行道，替神行道，来到是逼迫这班的门徒使徒，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在说侍奉神。刚才我说第五章是充满了对比，犹太人领袖的旧传统和使徒所传的真理成了很强的对比，成了很强的冲突。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都有讲，耶稣基督所传的是什么？活生生的真理。法利赛人所传的呢，死咕咕的传统。 耶稣基督就话喺马太福音嘅第九章，佢话新嘅酒唔能够放喺旧嘅酒袋入边，因为新嘅酒仍然都会发酵，仍然会发出啲气出嚟嘅。如果放喺度旧嘅酒袋已经系硬晒旧晒，咁就会点啊？会谷到佢爆。所以新嘅酒唔能够放喺旧嘅酒袋。马太福音嘅第九章。一个在16世纪为主殉道的英国主教叫做 Hugh Latimer， 他曾经说过，他说当你见到有人被逼迫，往往真理就在那个人的身上。当一个人被逼迫，真理往往就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见到公会是怎样来回应福音，怎样回应真理、啊、他们是去攻击真理，他们是来到逼迫试图，这个就是他们的回应。撒都该人其实他们是工会主要的成员，他们觉得他们领袖的地位是被使徒来到威胁。其实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使徒行传的23:8告诉我们听。所以使徒所传的是什么信息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且藉住使徒的手继续在树行神迹奇事。他们不相信复活就怎样、啊、就将使徒来到收监。但是神很快就将使徒救回出来，而且是藉住他的使者，藉住天使来到救使徒。撒都该人不单止不相信复活，他们亦都不相信有天使这回事。所以你没见到神真的很幽默，你们不相信复活吗？我现在就给你们见到，使徒就是靠住复活的耶稣基督继续在树行神迹奇事。你们不相信天使啊？我即刻派天使来到是救使徒出监狱、啊、真的有趣。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越是禁止他们传福音，结果就见到越多的神迹奇事。天使同使徒话，在《使徒行传》的5:18，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嗱，呢度又有个对比啦，使徒同埋工会嘅对比。嗱，工会嘅人系点样啊？系好有教育。他们是被政府差派任命，但是呢他们变得无能为力对着这班的使徒。他们很希望来到保护自己的地位，甚至是保护自己，但是他们所守住的是什么？是死的传统。使徒呢刚刚相反，没什么教育的普通人，是些渔夫、啊、是些碎利，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呢满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头先说工会想保护自己，使徒呢命都不要，你叫他不要传福音，恐吓他，你说你再传我会杀死你，他们继续去传。他们所传的又是什么？是使人得生命的真理，使人得生命的福音。这个和工会所守住死的传统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仲有啲乜嘢强烈嘅对比啊？喺住呢张书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啊！有啲人系满心记恨，就系我头先所讲犹太人嘅领袖；有啲人咧心里泛滥，就系大祭司同埋嗰啲守卫；亦都有人咧充满惧怕，当时嘅众人都好多人都充满惧怕，但系我哋见到使徒点样啊？充满欢乐。为什么他们这么欢喜快乐？因为真理在他们那边，所以他们是这么欢喜快乐。他们捉使徒来到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就指控他们两个很大的罪名。第一，大祭司说我已经命令了你们不可以继续用耶稣基督的名来到是教训人，来到是传福音，你们没有听到，反而是将这个道理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第二呢，他们说使徒不应该指控公会和大祭司，说他们杀死耶稣基督，将这个罪名归给大祭司和 归俾公会。嗱，呢两个就系佢哋指控门徒嘅罪名。嗱，除咗有人攻击真理，亦都有人能够辨别真理，就系好似使徒一样。嗱，使徒系点样嚟到回答大祭司啊？喺《使徒行传》嘅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话：你哋叫我哋唔好以耶稣基督嘅名嚟到教训人，嚟到系传福音。但系有个比你哋地位更加高，比你哋更高权柄嘅，叫我哋咁做，就系神自己。佢话到底我哋听你定系听神啊？我哋当然系要听神啦。其实这个这样的同样的事已经不在使徒行传第一次发生，上一章书已经有讲。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九至到二十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说，当神要我们讲的话同你哋叫我哋所做嘅有矛盾嘅时候，我哋听边个啊？我哋当然系听神嘅话语啦。嗱，我哋基督徒都系一样。当政府叫我哋做嘅事系同圣经叫我哋所做嘅事系有矛盾嘅话，听边个啊？我哋当然系听圣经所讲。嗱，例如喺呢个疫情。加州的政府是不准教会在室内来到敬拜。有人会说，喂，危险啊嘛，是应该这样做的。究竟是不是危险，应该是由基督徒自己来到决定。如果你觉得危险的，你就不要回来敬拜，没有人监你来到敬拜。但是究竟有没有权在室内敬拜，这个应该是由基督徒自己来到作出这个决定。而不是政府。有很多的教会在这个时候都继续来到是敬拜，继续来到聚会，就是好像圣经所教我们所做的一样。但他们就遭到警察的骚扰，遭到政府来到罚他们钱，甚至有一间的教会连停车场都没有，不准人停车，不准你来到敬拜。但是最后怎么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冇权嚟到禁止人民敬拜。佢哋仲点啊？仲赔咗教会200多万，赔俾教会。嗱，你话教会发达咯？教会唔系发达，律师费系好贵嘅，其实益晒啲律师嘅啫。感谢神，我哋而家喺美国，我哋仍然系能够系自由嘅敬拜。嗱，唔单止有啲事圣经话要做，政府话唔做得，我哋要听圣经嘅话，亦都有啲事系调翻转头，政府话做得，但系圣经话唔做得。例如系乜嘢啊？堕胎。所以我哋每逢神嘅话语同埋政府叫我哋所做，若果系有矛盾嘅话，我哋永远都系跟随圣经嘅教导。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了三个原则，几时是服从政府，几时不服从政府。如果我们不服从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态度，我上次是跟大家分享了。讲了两点了，面对真理有人会怎样？有人会攻击，有人会辨别，亦都有人会逃避真理。就是好似加马列这个法利赛人。加马列是一个非常之受犹太人尊重的一个拉比。犹太人说拉比加马列长老死了之后，律法的荣耀就消失了，纯洁和禁欲都消失了。由此你就可以见到犹太人是几尊重加马列这个法利赛人。加马列都是保罗的老师，是保罗的师傅来的。加马列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又跟撒都该人不是一路人来的。所以加马列亦都没有去赞成公会所做，撒都该人所做，他亦都没有赞成支持使徒， 佢就好似模棱两可咁样。其实加马列所讲嘅话其实都系几危险，而且系几笨嘅，因为佢系将使徒嚟到同两个乱党嚟到系比较。试问两个乱党有冇医治赶鬼、令到人起死回生嘅神迹奇事啊？冇。所以我哋见到，当佢系将使徒同埋两个乱党嚟到比较嘅时候，就可以证明其实佢冇接受到真理，但佢亦都唔去否定。加马列讲咗两个错误嘅逻辑出嚟。第一个嘅逻辑就系话，咦，历史系会重演嘅，所以唔使惊呢啲使徒，就系好似丢大同埋犹大两个乱党，最后咪被平定咗咯。所以你哋唔使惊，历史系会重演嘅。历史学家可以系好小心咁嚟到拣选佢哋嘅证据嚟到证明历史系会重演。但是我们会发觉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会重演。单单你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前有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将来亦都不会再发生。所以不是说历史就一定是会重演。第二呢，他说若果是出于人的就一定是会败坏，出于神的就一定是会成功。听佢上嚟真係好有智慧㗎喎，出於人就會敗壞，出於神就會成功。但係其實係錯誤㗎喎，你有冇細心諗過？你諗下而家係邊個掌權呀？呢個世界神俾撒旦嚟到掌權，係咪？就喺呢個世界而家，所以好多惡人得勢，好多人都無法無天，逍遙法外。你做一個忠直嘅人呢，忠忠直直就終須黑食，是吗？所以你不能够说现在是成功的就是从神而来，若果你是失败的就是从人而来，你不可以这样讲。其实加马列他根本是不相信我们刚才讲了，但他亦都不否定使徒真的可能是从神而来。这个这样的回应就和现在很多人听了真理之后的回应是一模一样，他们不会走来否定，但他们亦都不会赞成，亦都不会接受。面对真理是这样的，但是若果是面对荒谬的话，他们就洗耳恭听。为什么我这样说？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四节，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个是保罗话俾我哋听嘅。末世嘅时候，冇人中意听真理嘅，好少人中意听真理，大部分嘅人都中意听埋晒啲荒谬嘅话，令到佢哋嘅耳朵发痒嘅话。所以我时时我都提醒自己，我话我讲道，我唔要讲啲荒谬嘅话，我唔要引人嚟听我讲道。不是说引人的耳朵发痒的你就去讲，我跟自己说我要讲真理。那你说没什么人喜欢听真理的，是啊，真的没什么人喜欢听真理。但是真正我所需要取悦的听众有多少人啊？只有一位，这位就是神，唯一我需要取悦的就是神自己。所以不怕，只需要是讲真理，其他的事交给神。除了有人攻击真理，有人辨别，有人逃避，亦都有人宣讲真理。犹太人的领袖要杀死使徒，神就藉着加马列一番的话救了他们。公会将他们打了一餐之后，就警告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传福音，就释放了他们。我们见到真的很可惜，好多时人面对真理的时候会怎样？会动怒，会有暴力，会有武力。这些事我们在电视机啊、新闻上成日都会见到，会听见。做基督徒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去争取，但我们不可以竞争。我们需要去抵挡敌人，但是不可以去报复，我们不可以去怀恨。神令到我们得胜，我们要胜而不骄。 嗱，你睇下呢班门徒点样啊？佢哋离开咗公会，佢哋系满心嘅欢喜。点解佢哋满心欢喜啊？因为真理喺佢哋嗰边，佢哋系为主嚟到受辱。腓立比书嘅一章二十九节亦都话俾我哋听，能够信服基督，能够为佢嚟到受苦，其实系我哋嘅恩典嚟嘅。我哋都系蒙恩嘅人，所以使徒先至欢欢喜喜咁样系离开咗。我哋不妨睇睇佢哋嘅回应，就系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使徒行传嘅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嘅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嗱，呢度我哋见到系一共有四点，佢哋系做的。第一就系仍然不住咁样嚟到系传福音，嚟到系作见证。嗱，公会警告佢哋，叫佢哋唔可以咁样做，门徒有冇听啊？冇听。越是逼迫他们，他们越是做。如果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有机会来作见证，神是会给我们从他而来的智慧，神是会给我们有机会来为他作见证。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是每日为主作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礼拜回来教会一次，做得好好看看，是吗？礼拜日有个好的见证。但是有没有见到使徒是怎样？每日都有做见证，是吗？其实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每个星期日回来做好见证，但是其实我们每日在我们自己的屋企，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场所，都在处做见证的。不过我不知道是好定是坏的。好的见证就能够带领人信主，但是你坏的见证，有人就会说，哇，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不要做基督徒。其实我们每日都在做见证，所以我们都是要很小心。第三点呢，有没有见到他们的见证是在家里在殿里，在住自己的屋企做起，以身作则，然后呢在殿里面是作见证。从里至外由自己做起。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说，射得越远的光在自己的屋企就怎样，是越光芒。有一个光线在个窗口射出去，如果能够射得越远的话，在自己的屋企里面应该是最光的。我们都需要是由自己做起。还有第四点呢，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个就是大使命。耶稣基督说，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使徒是不断地教训人传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大使命。有一个叫做 Dwight Moody 穆迪的牧师，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牧师。他在世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是去世，他在世的时候，他是毫无畏惧来到为主来到作见证。他每日都要找一个人来到讲属灵的事。讲得俗啲，就是他每日都要找人讲耶稣。他会问那个人，他说你今日属灵的境况怎样啊？他又会问他说你爱不爱主啊？又或者他会问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未啊？他每日都要跟人讲。有不少的人是被他讲到是很反感，不喜欢，但是亦都有很多的人是因为这样而信了主，接受了耶稣基督。穆迪说，如果我们越是利用神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机会，神就会给我们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机会。穆迪亦都说，我是为了我的灵，为了永恒而活，不是为了现在，我是为了我的灵，为了永恒。他是希望能够是为耶稣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其实如果我们认识穆迪的话，我们知道他讲道已经是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他是讲道讲得很好，但他仍然都希望能够自己单对单同人来到分享，带领人来到信主。这个真的非常之难得。我们讲完了第五章，其实第六章就是讲到使提反的事。有两点关于使提反，第一，他是一个执事。 嗱，我哋话教会不断咁喺度增长，自从五旬节之后，五旬节3000人信主，跟住喺使徒行传嘅2:47，话神又将人数加俾佢哋。上一次使徒行传嘅4:4又话有5000个男丁信主，跟住今日嘅经文话人数越发增添。嗱，呢个即系话加俾佢哋，系 addition， 系加数嚟嘅。但去到使徒行传的6:1呢，和合本就说人数增加，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你看看你英文的版本，人数是 multiplied， 由加数变成乘数。乘数的增长点都是快过加数。到到那段时候已经人数是 multiplied， 有人计算可能已经有2,000至2,500人信主。我们说撒旦在树教会里面来到攻击，当时是有些讲希腊话的寡妇。为什么他们会讲希腊文呢？相信他们是外国去到巴勒斯坦，所以他们不懂得阿兰文，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局外人。这些人他们就发怨言，他们的伙食出现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忽视了。若果处理得不好的话，教会就很容易分裂。但我们见到神给教会智慧来到处理这些事，是没有给撒旦是有立足的余地。当教会面临一个难题，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应该来到监察我们的事工，来到是作出应对的方法。若果一个教会是一成不变的话，是很危险。无论在个人或者是教会，我们都需要不断这样监察检讨我们的事工，这样才是会有进步。使徒他们说，他们承认真是疏忽了寡妇的伙食，但是他们也都不能够只是挂住来到是照顾这些寡妇的伙食，而荒废了他们讲道啊、传福音的事工。所以他们怎么做啊？选了7个名声好的人来到是作执事。名声好即是说有好的见证。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见证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和另外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是哪个字啊？记不记得啊？是殉道 ,martyr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而的确有很多基督徒做下见证就怎样啊？为主殉埋道添。等阵我哋会见到使提反就係一个好好嘅例子。呢啲人被揀选出嚟就帮使徒，令到使徒能够有更多嘅时间放喺教导同埋传福音嘅事工上。由呢啲被选出嚟人嘅名字，我哋知道其实佢哋都係讲希腊文嘅犹太人。点解呀？因为佢哋嘅名字都係希腊文。但是他们是被巴勒斯坦讲阿兰文的犹太人选他们出来的，很有趣。当讲希腊文的寡妇是有怨言的时候，教会选回一些讲希腊文的犹太人来到是照顾他们，要他们照顾他们自己人。其实拣选他们出来也都是无分种族，6个人是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但是有1个呢是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的6:5，说进犹太教的安提柯人尼哥拉就是那个外邦人，他是安提柯人。我们通常叫这7个被选出来的人叫他们做执事，但是在使徒行传的6:执事这个名词是没有出现到。在使徒行传的6:1，那个字是 diakonos， 这个字就是侍奉的意思。6:2 diakonia 这个字亦都是解释侍奉的意思，但是没有讲出执事。但是执事的确是一个侍奉的人，是侍奉神的仆人。执事这个字是要去到腓立比书的1:1才出现，而在树提摩太前书的3:8-13是讲出执事的资格。 執事就是一個忠心為主侍奉的仆人。有人會說，哇，什麼執事啊，侍奉人，什麼職位這麼低啊，咪搞我，我不做。但是你知不知道耶穌基督自己都是執事來的？記不記得耶穌基督說什麼？他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穌基督自己都是執事來的。嗱，我哋喺粤语堂，我哋唔用执事呢个名字，我哋系用童工。其实我哋嘅童工就系我哋嘅执事，都系要嚟侍奉服侍教会。嗱，执事就系一个谦卑神嘅仆人，能够帮助使徒将佢哋嘅时间放喺佢哋嘅工作，传福音、讲神嘅话语。嗱，我好感谢粤语堂嘅弟兄姊妹。好帮得手，俾我有好多嘅时间能够放喺神嘅话语上，放喺教导嘅上高。我真系好感谢粤语堂嘅童工。嗱，唔系话其他嘅事就唔重要，千祈唔好误会。其他嘅事一样咁重要，教会每一件事都系好重要。呢度其实系一个分工合作嘅一个问题，大家分工合作。就是会将自己的长处来到在教会来到作出侍奉。Moody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位穆迪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十个人来做教会的工作怎都好过一个人来做十个人的工作。一个人能不能够做到十个人的工作，你暂且不要说是能力的问题，一个人绝对是没有十个人的专长，是吧？如果你十个人每个人都有你的专长，你用在教会上怎都好过一个人来到做这些的工作。教会的问题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到操练我们的信心，不单只是对神的信心，而是对大家弟兄姊妹的信心。当我们要一起同工，我们要分工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是有信心。所以不单只是对神有信心，亦都是对弟兄姊妹的信心。早期的教会，他们是愿意改变他们的运作来到适应他们的事工，发觉教会的运作有问题，他们就改变他们的运作。现在的教会呢，你见到有样需要，很多时教会就看下就会怎么说，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做不到，是吧？真是很可惜的。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不单止我们要对弟兄姊妹有信心，最重要是什么？对神有信心。你认为没有可能，我们教会做不到，但是神呢？神是凡事都能。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对他有信心的话，神是会帮助我们完成他的事工。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有执事的帮忙，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增的甚多。刚才讲到使徒行传的六章一节，说人数 multiplied， 是吧？现在呢，六章七节人数又一次的增加，还不止啊，在六章的七节尾，说有很多的祭司都相信了。根据估计，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是有8000个祭司，有部分的祭司是相信了，是一件很感恩的事。讲完了执事使提反，就是见证使提反。使提反是一位的执事，他是满有神的能力，他是被圣灵来到是充满。我们见到其实执事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管理伙食的，很多人就误以为做执事就是只是管伙食，做埋晒啲无关重要的事。你看下启示经文里面讲什么？腓力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他是能够带领埃提亚伯的太监来到信主。执事是能够带领人信主，所以在使徒行传的21章8节叫腓力做传福音的腓力。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呢，下一次会同大家讲使提反讲了一篇很精彩的一篇道。所以我们见到执事是有什么恩赐啊？是会带领人信主，甚至是讲道的恩赐。 那使提反亦都是有神迹奇事在他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的六章八节是告诉我们听。到目前为止去到第五章只有使徒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去到第六章呢，连执事都有神迹奇事的能力。神是要透过使提反是向犹太人的领袖来到作见证。使提反最后的一篇道就是福音传去撒玛利亚和外邦人之前最后一次在住犹太人的面前来到作见证。其实犹太人的领袖逼迫使提反的手法和逼迫耶稣基督的手法是一模一样。耶稣基督他们怎样逼迫耶稣基督啊？他们找人来到是作假见证，他们煽动人民来到作假见证，来到攻击耶稣基督，说他是藐视圣殿，说他攻击律法。他们攻击使提反亦都是一样，一样这两样的罪名。有人可能会问耶稣基督几时藐视圣殿啊？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将它重建啊？耶稣基督不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你们将它拆毁，他是说我自己的身体用圣殿来到是比喻自己的身体，他第三日是会复活，所以被人来到误解就说他是藐视圣殿。耶稣基督在世呢亦都说，咦，你们听人说律法是这样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听你们应该要怎样做，是吧？因为他这样讲亦都有人说他藐视律法攻击律法，但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不要只是照住文字来到守律法，你们要用个心来到守律法。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这两样都是诬告耶稣基督，他们同样诬告使提反。他们来捉拿使提反是使提反所始料不及，所以和合本是说忽然来捉拿使提反，使徒行传的六章十二节，将他带到去公会的面前。使提反都未开口啫，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听他是有天使的面貌。什么是天使的面貌啊？他是一个神的仆人。而亦都有解经家话，天使嘅面貌就系表示佢嘅面系会发光。嗱，公会嘅人好清楚记得喺圣经入边，另外有一位神嘅仆人，佢嘅面都系会发光，系边位啊？系摩西，系嘛？嗱，今日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同大家嚟到系睇睇喺处第五章、第六章《使徒行传》，撒旦系用梅花间竹嘅手法嚟到攻击教会。使到教会内忧外患。我们见到里面的攻击，首先就是第五章的开始，教会里面是有诡诈的事，是有假冒为善的事，神就立刻处分了阿拿尼亚撒菲拉。另外呢，第六章的头是有讲希腊文的寡妇埋怨说他们是被忽视了，是吧？两件事有没有见到神直接插手一件事，直接介入其中的一件事，就是处决了阿拿尼亚撒菲拉。但是神是有得教会来到自己运作来到处理第二件事，就是教会的需要。外患呢，在住第五章尾，使徒是被监禁，第六章尾呢，使提反是被捉拿，第七章还被杀害添。有没有见到神又是直接介入一件事，没有介入另一件，就是救了使徒出狱，但他没有救到使提反，是吗？但是就是因为使提反受害，以致神的话与福音是传到去撒玛利亚，传到去外邦。有没有见到啊？神未必需要直接的介入，但是神仍然都是掌权，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学习。在处私人个人的立场都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啊，我们处于逆境啊，有很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是内忧外患，但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神仍然都是掌权。在圣经里面的确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会受到逼迫。 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有没有见到啊？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就是问下自己，我们究竟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不需要害怕，神是仍然掌权。你就算你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都是掌权，只不过你不在他的旨意的里面。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有困境，我们有苦难，我们应该好像使徒一样是有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继续在这里掌权。今天使提反这个名字就令我想起了冠冕这个名字。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冠冕的字，第一个就是 Diadema 这个字，就是皇冠的意思，就是慢慢演变成英文的 Diadem 这个字。另外一个关于冠冕呢，是 Stephanos 这个字。 Stephanos 是胜利者的冠冕，或者是生命的冠冕，慢慢就是演变成 Stephen 这个名字。怎样是得到皇冠的？我们通常都是继承的，是吧？不是个个都打江山打回个皇位回来，很多都是继承皇位。但是如果你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你要得到胜利的冠冕，你是要去争取。就是好像启示录的二章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叫你们被试炼，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算我们遇见苦难试炼，我们都不用怕。第一，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第二，我们是将会是得到生命的冠冕、胜利的冠冕。我刚才说我同埋同工开会，我真的很开心，真的每一个同工会我都很开心，同埋这班同工一起真的开心到不得了。我亦都希望呢，是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参加我们同工的工作。以前开同工会呢，哇，你开一个钟至开了一年咁样，好似呢个同工会系永恒嘅一样。而家开同工会呢，眨下眼，哇，两个钟头过咗，真系好开心。所以我亦都系希望更多嘅弟兄姊妹系能够系参与我哋教会嘅事工，唔单止可以欢喜快乐好似使徒一样，亦都能够得那生命嘅冠冕。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六章，给我们见到虽然教会是有内忧外患，被撒旦梅花间竹这样的手段来到攻击，但他们仍然都是有喜乐。愿意我们每个人在个人的立场都是一样，是圣经的话语话，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会是受苦，都会是有逆境。愿意我们是为了你的事工来到是有苦处，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喜乐的心。愿意我们是完成这些事工之后，去到你那里都能够得那生命的冠冕、胜利的冠冕，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